咩工經文係喺約福音二十一章十五節至十七節。好，他們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約翰的兒子西門啊，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彼得對他說：主啊，是啊，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善羊。耶穌第二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對彼得說： 主啊。 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耶穌第三次對他說：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你愛我嗎，就憂愁，對耶穌說：主啊，你所不知，你知道我愛你。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有請關注到。 弟兄姊妹早晨， 早晨， 各位朋友你好，多謝你哋一齊參與呢個嘅崇拜。代表牧恩堂咧，問候大家咧，因為都冇見佢一段時間，喺啲中間你識嘅。咁好高興一齊崇拜，願咧主嘅福氣咧，你又賜俾大家。喺琴日咧，就美國呢一個嘅聯邦政府咧就。高等法院咧就九位大法官咧就以5-4咧就通過咗個嘅即係決議案啦，就係、裁定咧1996年即係當時克林頓總統嘅時候咧一個叫做婚姻保護法咧係違憲，咁因此咧推倒重來咧，相信大家咧都可能收到知道啦，琴日嘅蘋果啊或者網上好多嘅新聞或者係。有啲嘅信仰群體已經將一啲文章已經發表出嚟，咁呢個咧係我哋都十分之無奈嘅。我作為一個基督教團體，本著聖經嘅信仰，我哋對於呢一件事咧係一個好無奈同埋感到不安。喺聖經基礎之下咧，我哋將會面對一個好大挑戰。正似可能咧，大家一齊都係面臨緊呢件事。願主咧賜俾我哋智慧同埋咧點樣去面對。咁呢個係我哋呢幾日裏面發生嘅事啦，咁大家都會面對咯。咁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咧就係約翰福音呢個有一章度。約翰福音都係我比較中意去讀嘅聖經，因為除咗好多神蹟啊，有幾個神蹟當中啦，依家牧師喺牧恩堂都分享中間啲神蹟。咁另外咧有講到即係我特別中意咧彼得，雖然我係保羅，我名叫波啊。我幾中意彼得同耶穌嘅關係咧，好特別。咁其實呢三節聖經都有好多嘅詩歌咧，擺咗啲信息落嚟。咁我都好中意，所以我再讀嘅時候咧，都覺得好有意思。咁咧，其實喺大家咧喺呢個經文裏邊，我相信咧神會帶領我哋更加嚟到去清晰嚇。好，有一對夫婦咧，好似兩個咧都係要翻工嘅，係雙職嘅夫婦。即係供一份，抬一份。咁丈夫咧就唔係，係個太太。太太同丈夫咁講：老公老公，你係咪真係愛我㗎？咁即係你愛我比喺英超聯更加深啊！咁樣啊，即係我中意睇踢波，或者中間啲唔係波牛啊，你好中意睇波踢波。咁和睦第一個衝咗入，咁咧就係啊，太太就咁樣咧，好似説話上高咧啲玄機啊。咁啊，弟兄姊妹，你諗下，你估呢個太太佢想講啲咩咧？或者佢 expect 佢期望丈夫會點樣答案，即係你嘅回答佢咧？當然，丈夫回答嘅係咩啊 ？Honey， 係啊，你知道我對你係點㗎？你知道我愛你㗎。太太就咁樣回答嗱。咁你唔該你去廚房嗰度幫我搞掂嗰劑嘢，煮完飯嗰攤嘢好辛苦，要收拾。 好艱難。可能大家都是雙職夫婦咧，變咗都係好辛苦，想咧休息一下。啊，煮完啦，咪交俾你啦咁樣嚇。咁嗰段管理幫我搞掂佢。丈夫咧其實咧就扮嘢啦，即係詐詐地地咁樣，應下唔應下咁樣。咁老婆咧再次問佢咧，結果咧佢係三番四次咁有個對答，類似咁樣嘅情況。咁我諗到呢個係咪我哋嘅家庭嘅現況咧，或者係咪？你跟上帝之間的關係咁咧，上帝會同你講，你唔愛我㗎。耶穌同你講，佢彼得嗰個對話一樣，三次去問佢，你愛我嗎？佢同樣一個託付之後咧，就俾彼得嘅。今朝早咧，大家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叫愛的託付。先啦，講講下背景啦，即係多謝咧，弟兄主席同我讀呢段聖經。等我一起看看經文裏面呢前面有些什麼事發生了。在這個沒有不要緊，我們看如果你有聖經就看聖經。在二十一章那裡，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就第一節那裡說，這事以後耶穌呢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去顯現就記在下面了。那這裡呢講到提比利亞海咁樣一個地方，我以色列一個地方嚇。第十四節，我哋睇第十四節嚇。十四節嗰度話，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呢度講到耶穌咧復活之後咧，佢會向人顯現啦。呢度第三次。咁啊，講咗地點，講咗時間，講咗人物嚇，講咗件事嚇。咁呢個咧，耶穌釘十字架之後咧，佢受死了，已經死了了，不過呢他被埋葬之後第三天復活，那一星期之後呢提比利亞海邊呢就發生了一件事，耶穌復活這件事是真實的事，正正在我們每一個信耶穌人生命裡面去經歷，今天是主日，就是去紀念耶穌復活的日子，所以這件事是 真實的事，在二千年前大概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後發生了這件事，門徒咧就點樣啊？四散啦，翻翻老鄉啦，係嘛？翻翻自己鄉下，鄉下做咩啊？加利利就喺以色列嘅北部嘅地方有一個湖，一個湖好似啤梨咁倒轉咗個啤梨咁樣，嗰個就叫加利利省。加利利省咧，佢嗰條跟住流落嚟嘅咧，嗰條河叫約旦河，大家都清楚，一落到下低就係死海啦嚇。咁啊，提比利亞海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加利利海喺地圖的左手邊右下角，大家用個意象，個啤梨下低的地方左手邊，咁就叫做提比利亞。所以因為嗰個地方個區域叫提比利亞，嗰啲人咪叫提比利亞海咯，就係咁嘅意思啊。其實個名字就叫加利利，啊，或者加利利湖都得啊。因為咧，佢嘅老師啊耶穌啊死咗，佢釘死十字架，門徒咧就好失望，好沮喪，點啊？咁啊翻鄉下咯，係嘛？對住他們有理想畫面，原本想著耶穌來到是一個他不單止是和平之君，是要帶著一些能力，一些軍事的能力 去改變社會，因為當時呢在新約時代呢公元大概公元零年的時候呢，那段時間是什麼，以色列地是被外族呢去侵佔呢管理的，特別是羅馬帝國呢統治的時間，他們長期呢以色列人呢被這個外邦人，即所謂的外族人呢去管理去即欺壓啦，所以他們其實一直都等候那個所謂叫尼賽那個救世主呢帶著一個很大的力量呢趕走他們，他想做什麼，當家作主，等於我們都想對不起香港人自己可能都想自己做回我們的主人一樣，他們在那裡當然跟我們的政權不同，即是那個狀態就是外族人去統治他，羅馬政府來統治他，所以他們被欺壓，雖然有宗教上的自由，但是呢都受著那些的有一些的宗教領袖會欺壓他，但大體來說那班的猶太那班以色列人呢都是等候著這個救世主，這班門徒想著耶穌就是那個救世主嘛，但是今次耶穌死了喔，他那個原本那個理想那個夢想應該很厲害，為什麼死了在十字架上高呢，當時他們是很失望很沮喪，不知道 前路茫茫啊，信心咧係跌到去谷底一個破產嘅地方。可能大家係經歷咗啲金融風暴啊，或者啲咩啊，哇，都係都好資產下降啊。可能你都好失望，都會破產。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當時咧佢有啲婦女咧，原即係就去到耶穌嘅墳前咧，咁就去。去想高耶穌之前想高咁就高唔到，希望有機會啦咁樣嚇。咁就喺個墳墓出邊咧，天使就同佢哋講，佢話耶穌從死裏面復活，並且咧喺你哋以先咧去到加利利，在嗰度咧要見佢。呢兩晚喺福音28:5-8嗰度記載呢件事。於是咧彼得咧就即係帶頭咧就翻翻去老鄉就係、是、加利利嘅地方啦。頭先咧就講到佢。佢嚟到去提比利亞海邊，咁咧點樣做啊？佢冇嘢做啊嘛，又失望啦，沮喪啦，或者佢存有嘅希望就話喺嗰度見翻耶穌，佢哋嘅老師、佢哋嘅夫子，佢哋點啊？冇嘢做嘅時候百無聊賴，做咩啊？重操固業都簡單，佢哋好自然就做翻佢哋老本行，因為魚海佢哋咩啊？佢原本係打魚專家嚟啊嘛，即係捉魚係最叻、最醒目嘅，結果佢哋咧點樣啊？情況如何？你知唔知意思啊？徒勞無功，真係食白果啊！真係陰公。喺朝頭早大概清晨嘅時候咧，比較黑暗嘅時間，天氣天未光嘅時候咧，佢哋咧似乎咧唔認得有主耶穌喺岸上高係佢嘅老師。當時咧喺第八節，我有睇第八節啊。耶穌咧顯然吩咐佢哋咧喺右邊嗰度撒網，跟住。大概離岸咧就有100米咁上下啦，咁就結果點樣啊？有幾多條魚上釣啊？153條，係網魚啊，個網都即係承載唔到咁滯啊！咁彼得咧就咁講啦，呢、這個好即係對彼得嚟講咧係一個好熟悉嘅環境啊？點解啊？因為喺路加福音5嗰個同樣發生一件事咧，耶穌咧去呼召門徒嘅時候咧。都是在那個地方咧，佢哋都是打魚，在個水深之處咧，佢落網打魚的時候，網就差啲裂開。咁彼得就話：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呢、這個場景咧係佢哋好熟悉，嗰班門徒都同樣熟悉嘅，佢心中有數。呢、這個場景，佢再一次去見翻嘅時候，一個彷彿就一個鬧鐘鬧醒佢哋，佢哋知道啊，呢、這個就係咩啊？就係佢哋所認識的主耶穌，上岸之後咧就咩啊？有燒餅俾佢食啦，有魚遞俾佢啦。耶穌喺上高就預備咗呢個早餐俾佢哋。喺第12節咧，耶穌就咁講啦。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咧每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咧他們知道是主。佢哋每一個人都知道咧。那個是誰個？因為認識呢、這個就係佢好熟悉的耶穌基督。喺主耶穌愛佢哋啦，佢哋為佢哋做早飯啦，即係預備咗早餐，佢哋咧可以有得食。呢、這個咧就係一個愛嘅榜樣，即係我哋點樣對待我哋啲弟兄姊妹咧？我點對待我哋家人咧？我哋嘅朋友咧？你點愛嘅？呢個係榜樣。約翰福音咧個寫作手法啦，喺耶穌佢係先做個示範，佢之後咧門徒就跟佢做喎。你發覺咧好多都係做咗嘅嘢，特別咧就係佢呢度提到咧點樣去牧養同埋餵養，耶穌咧就作出咗示範。喺呢一個佢係要點樣咧？去將佢生命嚟獻上，以照咧下文咧就會講到咧彼得咧佢之後要圍住嘅信徒，同樣都要釘十字架。後面嘅講法就係、是。佢要佢覺得唔配，所以咧佢係倒釘咗啦。咁你喺歷史裏邊咧見到佢係咁做嘅。咁其實喺約翰福音裏寫作裏邊咧，喺1-20咧都係講緊耶穌嘅點樣做法。喺21咧就係、是、叫到佢哋啲門徒咧點樣回應主嘅愛。所以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咧就係、是、主托付我哋點樣跟隨耶穌。當主耶穌咧俾釘十字架之後咧，佢就仍然咧，即係嗰班人咧，頭先講咗啦，佢係仍然係等候緊以色列嘅復國嗰個來臨，即係羅馬政府咧欺壓佢哋，佢根本唔知道咧 對面嗰個係乜嘢？即係喺海上都望到呢個耶穌係邊個咧？佢唔知，佢哋唔明白，佢只係自然咁去揾嘢食咯，即係冇嘢做啊嘛，冇收入咁去打下魚，好自然嘅時候，心情咧有啲矛盾啦，有啲跌宕啦，有少少盼望咯，我估係有少盼望，但係又唔係好肯定啦。即係佢裏面咧係又冇魚獲嗰度慘啊嘛，即係專科啊嘛。雖然話大概三年嘅時間跟住耶穌嗬，咁但係都嗰個專業咧仍然喺度啊嘛。所以但係覺得、今日咁倒霉嘅，相當之失望。主耶穌喺岸上嗰度預備呢個早餐嘅時候，佢哋咧好似即其實係點講咧？係耶穌俾一個盼望，俾一個表示讓佢咧有安心。耶穌咧其實咧係冇怪責佢哋打魚喎。有啲人嘅講法就話：，佢哋係咪真係重操故業咧？咁呢個唔討論啦。不過我哋見到個現場嘅環境就係咁，佢愛門徒，佢包容佢，接納佢哋，就係喺佢預備緊呢個早餐裏邊去邊度出嚟。佢並且咧去俾佢有忠告，佢係引導幫助我哋咧。結果咧點樣咧？佢話喺你右邊落網打魚，跟住嘅時候153條。聖經咁記載喺度清楚數153條，係一個大豐收。門徒咧上咗岸之後咧，佢就食呢個早餐啦，咁就有啲關心佢哋啦。耶穌就針對門徒呢個失落嘅情況啦，讓佢哋咧有一個食用，佢哋安心。不過咧各位啊，當我哋如果我哋喺現場嘅時候，唔知大家食呢餐飯嘅時候咧，又唔敢問。淨係食，我哋喺啲即係又會點樣做咧？結果咧，食完之後咧，發生咩事啊？就係耶穌同彼得一個對話，即係慢慢有一個場景，係一班人，有幾個人啊？就係嗰有六個門徒跟住彼得一齊翻到加利利啦。咁六個人一齊食飯，加埋彼得七個，加埋耶穌八個咁樣啦。跟住咧個場景就放咗落去。耶穌同彼得嘅對話，就係我哋呢段嘅經文15至17節。咁呢個我其實做咗少少比對，大家都睇到少少啦，仲佢哋都幫我做咗出嚟。耶穌會問彼得咧，就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跟住就話你愛我嗎？跟住咧就你愛我嗎？咁即係三個唔同嘅。不過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原文裏邊咧係即係原本嘅文字希臘文裏邊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咁第一個你愛我比這深更深啦，就係木愛堂嗰個亞加皮嗰個字啦。咁呢個講個神性嘅愛大概係咁樣啦。咁第二個都係神性嘅愛。第三個咧係朋友嘅愛咁樣嚇。咁而彼得去答耶穌係點樣咧？主啊，你是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咁呢個咧係用緊呢個叫 phileo 呢個字咧，係一個朋友嘅愛嚇。第二次佢回答耶穌嘅時候咧，這個你知道我愛你咧，這個都係 phileo。第三個咧都係 phileo， 即所以佢嗰個回應係有啲唔同。咁耶穌去回應彼得係點咧？第一句就係你喂養我的小羊啦，第二句就係你牧養我的羊啦。第三句咧就係你餵養我啲人，都有少分別嗬，一個牧養，一個餵養咁樣，加我哋會再解構下。彼得咧係即係佢哋12個門徒裏面咧最大嘅大佬又大弟子，咁佢咧就係即係肩負重任啊，所以我諗耶穌都係專登去同佢講嚇。咁復活嘅主咧就嚟到同佢顯現提派人喺呢個時間裏面，六個門徒跟住我哋頭先講過啦，於是咧更有第三次嚟到向佢顯現，我覺得數字好奇怪啊！現在咧，佢哋要同彼得講：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愛我嗎？你愛我嗎？我唔知道大家點會點樣反應。這個愛咧係即嗰個唔同嘅裏邊，大家你要睇到。跟住佢就話：佢托付彼得去牧養佢嘅羊，牧養嘅群羊。喺近幾年咧，喺呢個文字嘅研究裏邊咧。阿加皮同埋 phileo 呢兩個字研究裏面，兩個字咧大概意思咧非常之接近，冇特別大嘅差異。呢個係學者俾我哋嘅資料。就算咧，我哋朋友之間都會有一種咁樣嘅即係愛噶嘛，即係或者和睦距離啊，即係 兩協插刀你一齊都想啊，幫大家搞掂呢間呢個教堂，準備誒、啊、即係一齊去聚會啊，三月份。或者咧有阿巴打要做啲乜嘢啊，搞掂佢誒死好嗰份 project， 咁啊一齊都會幫佢手。姊妹都一樣啊，我諗相信大家都會同樣會有一個犧牲去幫助朋友，何況呢位主去愛佢，為佢哋捨命。點樣翻過嚟咧？其實我哋都係咁樣，可能咧。我哋信主的人都對佢某啲事會有啲保留，即係或者我哋都唔肯捨身，即係一個好大嘅反差。但係朋友愛可能都去到一個犧牲嘅地步。彼得先後回答：主啊，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咧去交託俾佢嘅咧係咩咧？就係、是、你喂養嘅我嘅羊，牧養我嘅羊，你喂養我羊。即係其實咧係牧養同喂養咧係一個即係。耶穌想去注視到怎樣去回應耶穌他的愛，這個牧養和餵養是有些不同的，應該牧養、餵養是闊一點的，包括呢對羊那個、的管轄啦、引導啦和保護，那這個呢就是為、那個牧養的、那個、部分。咁羊咧係即係需要咧悉心嘅教導指引，同埋咧去栽培佢哋、保養佢哋。喂養咧係要按時分糧，好似我哋牧者喺教會裏邊咧，去同弟兄姊妹啊幫助佢哋去處理人生嘅問題啊、信仰嘅問題啊，佢所遇到嘅嘢，讓佢哋咧有飽足，特別咧喺靈性嘅方面咧有靈糧嘅供應佢哋。主托付去喂養同牧養嘅羊，及後咧彼得咧。他就很明白這件事呢，上帝怎樣透、怎樣來去、托付給他。今天呢我們都是蒙上帝恩典和憐憫，聖靈呢賜我們信心呢承認耶穌為主，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先認識耶穌成為他救主，即是成為我們的救主，以至我們成為基督徒，我們就明白我們需要回應主的愛。主呢 去呼召我們，未必每一個都像譬如加洛我、我、王那樣都是作傳道人，但是每一個人都是有一個身份的，在座每一個都有一個身份，你都是福音的使者，代表耶穌去將這個好的信息你要傳給周圍的人。我們會去邀請朋友回來當中，讓他認識耶穌這個共保的作主的見證人。每一個信耶穌的人就是耶穌的跟從者，耶穌做什麼我們應該做。咁當然頭先再講過，我哋未必每一個都係全世界服侍佢，但係我一生都係咁樣嚟到去將呢個信息嚟到帶俾人，因為呢個係我哋看為寶貴，這個咧係我哋點樣去領受主愛嘅托付。之後咧係喺我嘅母會，我自己喺路德會長大嚇，咁啊就其實我嘅傳道咧花咗好多時間咧去栽培我嘅都係。我就跟了他上了門訓，上了不知年幾兩年，每個禮拜下午主日下午就上堂，操很多東西、其實我很明白到牧者對我的期望，當然不只是我，有一班人這樣一起，當然學一下那些有些就退去，我就但在這個這樣的訓練裡面，我慢慢學識了怎樣去服侍，咁全部人都俾我好多關心同埋教導，咁讓我明白聖經嘅道理。咁多年之後咧，我冇諗過嚇，即係當年我哋都有蠢蠢欲動，我哋奉獻，點知我廿幾年後先至到50歲啦，四十幾歲啲先至放低我嘅專業去讀神學，去侍奉神。咁呢個係上帝讓我哋回應。他作為一個信徒，以至我今天成為一個在上帝面前去見證他的人。弟兄姊妹，我們都來到都經歷到耶穌的愛，他愛我們是為我們死，我們呢要怎樣去勇於承擔主的托付。主的托付不單止是給彼得，他給每一個人，我們讀這個聖經的人他都有這個托付，同樣領受這個托付，回應主的愛。從在軟弱裏面呢，好像彼得一樣軟弱過、跌過、碰過，他再一次起身，重新再出發。 啊，點樣去回應主嘅愛呢？彼得咧處境喺失落軟弱嘅裏邊，佢話：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比這些更深。呢、这個這些好多時啲人都咁問啦嚇，喺彼得面前係啲咩咧？可能係可能漁網啦，即係佢哋嗰個生財工具啦，可能係嗰啲魚獲啦，佢哋真係可以食得，甚至可以賣得錢。可能呢啲就係生活嘅部分。這些咧可能係對彼得嚟講咧，可能任何人，可能係任何嘅事，可能任何嘅物。他一夜獲得的餘獲呢，甚至乎重操故業呢，他可能會放棄了主的使命。這個是現實面對的問題，因為那班人，那班門徒，甚至乎那班一大班人跟著耶穌的，都為了什麼？吃餅得飽。那時現實的就是這樣，會不會彼得都是一樣的？除了他希望一個大的理想推翻羅馬政府，自己當家作主之外，會不會都有實際要飲食呢？當他第三次主再問他的時候，彼得就憂愁，他說：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主耶穌愛彼得，他向他顯現的時候，他都沒有，我應該看不到聖經說鬧過他，沒有責備過他，你幾次三次或者四次都認主，他沒有說過。他一早已經預言他雞叫意思，你三次不認我啊，即係逃避嗰啲嗰個啊，即係個軍人啦、啊，嗰、那個兵啦、啊、嚇，又逃避到好咧。嗰、那個唔好似就嗰個跟住耶穌嗰個嚇，佢係失敗咗、失落咗。耶穌冇責備佢，反而點啊？俾佢有做責，去鼓勵佢，仲深情咁樣去問佢：哇，邊個去問你啲啊？你愛我嗎？梗係男女朋友咁問啦，係嘛？老婆老公問啦。或者我同我仔女咁樣問，係嘛？同我哋好有關係，好有嗰種生命嘅關係。主咧係對佢嘅心恩厚愛咧係好深，呢個係嗰種情義咧係好大。唔單止教會咧要建喺佢嘅身上，啊，都要成為個磐石。喺建作嗰個嘅教會建喺使徒嘅根基上高啦，將天國嘅約匙咧係個權柄嘅賜俾佢啊。而且咧，主咧托付啲羊俾佢，呢班羊咧交俾佢嚇，佢就大弟子帶住啲細嘅一齊去做啦。主親自咧去示範佢點樣管教，去愛護，去引導呢班門徒成為咧佢嘅榜樣，成為見證。等住我哋嚟到哀托，愛同樣耶穌俾一個嘅托付佢哋，去牧養呢羣嘅弟兄姊妹，還有可能。就做我們接觸到的人群，我們朋友帶到來當中的，去牧養他們，讓他們可以在靈裡面得飽，生命裡面得著豐盛。我們經常以為呢，我們是很屬靈的，我們呢是為上帝的角度呢去努力，是為社會裡面呢，在社會裡面掙扎。很多弟兄姊妹呢都是、有不錯的工作，見到大家都是一些乜事乜事、或者是、什麼專業、或者是、都好在社會裏面都有咁上下成就，特別咧係我哋咧樣都順利啊，即係一直咧可能喺教會裏面都熱心侍奉啊，你有啲嘢幫手啊，會做得好。即係我認為我哋自己都好親近上帝，好認識上帝，唔會容易落喺一個試探試煉嘅裏面。可能唔好似彼得咁咧，彼得差啫，我會 OK 咁樣嚇。咁但係人實在好有限。我自己都經歷，我自己都好軟弱，我自己都有我的困難裏面，係嘛？我都面對一多，即係但係感謝主，佢又俾我有個重新嘅挑旺。喺聖靈咧，其實係用不住嘅聲音咧，為我禱告，即係常常咧為我祈求，以至咧我哋目前為止咧都好似未失去信心啊！我仍然喺主嘅裏邊。呢啲這些咧，對於我哋嚟講係啲乜嘢咧？會唔會係你學業咧？會不會是你的事業呢？會不會是你的家庭？或者甚至乎是沒有愛堂？會不會是呢？即是或者是你的兒女、你的愛情、你的金錢、你的、將來、你的盼望，可能是這間屋、這個房子、這個位置，我們在這裡真好，不錯。 即係或者係你其他喜好，所謂咧，其實人面對我哋都係好多嘅，名啦、利啦、色啦，都係可能人都會中一煩。你唔係嗰樣就係呢樣，大家要小心。呢個係我哋嘅挑戰，永遠我哋站著，無論喺邊個位置，有唔同嘅挑戰誘惑。耶穌咧俾門徒一個新嘅命令，佢就係咧要門徒咧彼此相愛。主耶穌咧喺佢要我哋學習咧用愛去表達，特別咧木愛堂個名啊，木愛幾好，如木咩愛？耶穌嘅愛咧，我唔知啊，呢個點知都用翻嚟，係充滿咗嗰種愛。我相信呢個係耶穌基督愛當中，我哋就係咁樣去表達我哋彼此相愛。耶穌俾我呢一個愛咧係點啊？係有一個即係一個 quality， 有一個嘅質素嘅 quality of love， 即係我哋有呢個命令咧，而去遵守嘅人咧，呢、這個就係愛耶穌，就係、是、愛。所以呢個係我哋要記住啊，弟兄們。難道咧我哋失意嘅時候咧就唔愛主咩？有曾幾何時我哋失意咧？我哋都跌倒過係嘛？我哋都喺困難裏邊，喺逼迫嘅裏邊，就算係人生一切都冇曬，我想聽牧會分享嘅時候，就算你得到一切，係咪代表你愛主？唔係。就算你失去一切，係咪代表你唔愛主咧？你緊你係你想像中個主係你定佢咧？即係我哋咪操縱嘅信仰，定係我哋自己睇到耶穌嘅愛，以致我愛佢咧？即使間所有嘢都冇啦，冇咗個男朋友，冇咗女朋友，即係對唔住，我有重病，咁咪係咪我就唔愛耶穌咧？咁樣，即係我諗呢個唔係我哋要期望一個偶像，我哋要佢又得，唔要佢又得。我哋知道咧，主嘅愛為我哋死嘅時候，我哋佢犧牲，以致我咧願意咧為佢活著，去愛周圍嘅人。彼得咧喺失意裏邊咧，主耶穌再一次建立佢。並且咧，俾佢嘅使命再上路，所以咧就要推佢啦，猜佢嘅使命。所以嚟到呢度，大家都要被猜嘅一群，出到嚟繼續要猜，猜下猜下猜猜出。我哋努力帶人翻到嚟當中。咁啊，其實有一個例子就係我喺認識一位肢體啦，一個姊妹，佢哋就好灰心，因為咧佢喺教會裏邊咧都係好多侍奉噶，咁啊，但係咧佢。人嘅中間咧，即係好多圍旁啊，即係啲即係喺言語之間咧，話彈琴彈得唔好啊，即係你唔知有冇做絲琴啦咁樣，你唔好練到唔好做啦咁樣，即係唔係我冇咁嘅意思啊，即係令到佢好唔即係心裏邊嗰種疲乏，工作上嗰疲乏唔好講啦，心靈裏邊嗰疲乏，你做嘅做到好好，但係人哋都即係有彈冇賺。因此咧，佢就唔想再侍奉。有一日朝早咧，佢就上帝問佢：你睇你個樣似啲乜咁啊？即係佢自己就喺牀上嗰度，我就好似以利亞咁咯。大家以利亞條仔出嚟，佢就好似以利亞咁樣咯，即係好攰啊，好嬲啊！我明明做得好勁嘅事噶嘛，打敗咗嚇，今日山上都打敗咗850個咁啊，有400個。阿西拉先知450個巴力先知咁樣啊，即係總共850個，咁贏咗乜落到去下低熱即係平城頭嗰度，跟住耶西別嗰個一個説話就已經打敗佢，佢就覺得哇點解要追殺我啫，所以佢就走。呢、這個姊妹一樣，佢心情裏邊好疲乏，好嬲怒，佢就求上帝咧俾佢一粒藥。搞掂佢，你邊個死啦咁樣？我唔再侍奉啦咁樣，即係甚至乎唔翻教會，發脾氣唔翻教會。咁咧喺同一日咧，下晝咧就有一個咧喺外地翻嚟嘅短宣嘅同學啦，咁佢就翻嚟帶咗一樣咧俾佢，拆開係咩咧？係一對鞋，唔係一對腳，一對腳，一對腳裏邊咧係其實係一個鹽樽。一個即係一個蓋咁啊，可以去倒鹽嗰啲啦。咁佢喺度諗咗，其實鹽樽同埋呢嗰啲胡椒粉嗰樽一套唔一對。咁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就再想到咧，佢喺以利亞喺羅藤樹下求死。當佢有跑嘅路咧，還遠，主咧佢會看顧佢。佢記得彼得， 咁佢咧就主耶穌鼓勵佢啊嘛，咁佢就再思想到嘅時候，好似好感動，佢翻到上帝面前，當佢睇到彼得佢臨老嘅時候要殉道啊，佢將生命獻上，燃燒曬自己嘅生命。咁就主喎，呢個肢體咧，呢個姊妹咧，佢其實係軟弱過之後咧，重新振作，佢被激勵啦。佢今日都其實成為一個傳道人，都係做主嘅工人，你話唔係好大恩典？冇錯，我哋每日每一個人都可能軟弱嘅，但主活咗一次好幫助。各位啊，即係彼得咧，佢軟弱過，佢痛哭過，佢重新再嚟嘅振作，靠住上帝恩典咧，喺使徒行傳裏邊我哋睇到咧呢個大使徒風化幾勁啊！佢金和銀我都沒有啦，即係只有我所有嘅交給你。奉拿撒勒耶穌嘅名咧，叫你臨走嗰個跛嘅都起身，我錢我冇得俾你，耶穌基督嘅名，奉嘅名，佢就起立臨走，即係行咗好多嘅神蹟奇事，但係好多人咧去信主，即係真係咩得人如得魚，我相信咧呢個咧係我哋亦可以行魚翻身，可以咧。重新嚟再得力，靠住主嚟得勝。我哋咧個生命裏邊咧，可以學校彼得一樣，佢好似主耶穌去呼喚你，讓我哋咧以咧即係愛主咧為一個服侍嘅基礎，即係我哋咧回應主嘅愛咧，喺軟弱裏邊可以重新嚟再出發。今日咧即係喺我哋裏邊咧有冇啲害怕咧？即係我哋有冇啲困難咧？今日咧上帝托付到咧即時俾你。其實咧喺你嘅職場裏邊咧。對不住，我哋作傳道嘅，我哋自己教會最大多，我哋去到你嘅嗰度探下你，關心你，牧養你。但係你所接觸嘅千百萬人咧，我哋接觸唔到。所以上帝愛嘅托付咧，喺你身上。譬如你嘅家庭，我哋未必去得到，我哋未必關心得到。但係你係嗰位最前線嘅人，每一個人都喺上帝面前咧，我。是耶穌基督的宣教士，是上帝的宣教士。在你的工作崗位，在你的學校，在你的家庭裏面，在你的群體裏面，你就是那個代表耶穌作宣教。你還用愛來出發，用愛來去展現耶穌的恩典。今天呢，上帝向你挑戰，這位主向你顯現，透過今天的信息呢，跟你講話。有一集呢，愛回家比較早少時間播出嘅，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咧？即係買樓可以去到幾盡，即係一晚咧，即係我哋好少睇電影，好少睇電視。啱啱睇到我回家嗰次買樓去到可以去到幾盡，有啲啟發性嘅。嗰餐廳裏面咧，嗰、那個攝影生叫小吉，佢慳得就慳，慳到點樣咧？佢又唔買衫啦，得閒咧又點樣啊？炒散咧，即係做 part time， 即係去第二地方揾外快。咁咧，十年時間裏面咧，就將八成嘅人工咧，咁啊，即係當然故事啦嚇，佢就籌咗做咗首期，咁啊，連自己嘅即係剪頭髮都嚟揾女朋友搞掂，即係呢度，即係咁樣。咁同外即係未來外父啊，啊外父要結婚啊，外父咧一齊啊，即係食飯咧就要去捐翻錢，即係一齊去出餐廳食飯咧，都要攞翻錢咁樣。弟兄姊妹，即係我哋咧嘅時間咧，我哋嘅精力，我哋嘅精神，我哋努力賺取嗰啲錢啊，嗰啲金錢啊，嗰啲位置啊，甚至乎嗰層樓，或者你嗰部車啊，即係為咗或者我哋嘅兒女，即係對於上帝咧，佢咪唔著緊嘅咧？佢都著緊。我哋信耶穌人都好想有榮譽。都是正常的問題，其實，但是我們的心是怎樣？我們只是為了這件事，忘記了上帝給我們的愛和托付呢？我們同心裡祈禱。主耶穌，我們今天都向你向我們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我們真誠地回答，主啊，你知道我愛你，我是身心靈都是軟弱，求你接納我，求你引導我，扶持我們，求主一次恩典和能力，使到我們成為有力的見證，成為一個 有見證的要求，我們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阿門。